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灵书那桌原本有个客人一直迎前，手里的金纸从一张变成三张，直到十张，客人们连连惊叹，围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引起了赌馆的注意。沈仁杰冷眼旁观，发现几名打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正在慢慢靠近那个客人。赌馆暴利，说到底是要赚钱，而且要赚得别人倾家荡产，这种地方更不会有仁义道德可言，不可能让客人无休止赢下去。那人不肯见好就收，还做得这样招眼，早晚会被盯上，说不定还要死得很惨。果不其然，很快那客人四周已经被四名赌馆大汉包围，稍有理智的人赶紧离他远点，生怕被殃及池鱼。 你们就跟我呀，这把还压大，保你们赚钱。 我干，我干，他都赢了好几局了，肯定不会错的。 买好了吗？买好了啊，我快要开了啊。 哎，离他远点，小心一会儿命都没了。 那客人将三张金纸压在大上，他已经连续五把压大没有输过，旁边不少人打算蹭蹭他的运气，也跟着压了大。有的人不信邪压了小，还有观望看热闹的，输光了不甘心，想要翻本，寻思找个机会跟人借赌资的，七情六欲，众生百态。 开 啊，这怎么会是小啊，这不可能，我就是一时失手啊。再来再来。 那客人的好运气没了，三张金纸旋即被收走。沈仁杰看见原本要出手的赌馆打手们又退回原地，静观其变。沈仁杰以前虽然不上瘾，也算小好这口，三不五时会进赌馆来两手，有输有赢，输多赢少，甚至会向朋友同僚借钱，先顶过手头拮据的时候。此时此刻看见这一幕，犹如血水当头浇下，顿时浑身机灵，清醒透顶，似乎突然间就理解了赌博的本质，看见画皮恶魔撕下姣好人脸，露出狰狞血肉。无穷无尽的欲望会将人拉入无穷无尽的深渊，一步步蚕食吞噬，直到灭顶。那个连赢五把又开始输的人显然没有沈仁杰这种觉悟，他咬咬牙就又下了三次注，中间赢了一次，输了两次，这让那人更加上头，直接把手里剩余金纸都压了下去。 围色 啊，你是不是出千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先射一次，一次行不行？一次肯定翻本，你信我，翻本了我都还你。 对方越说越激动，就要伸手过来抓灵书，只是没等他上手，人就被拖走了，嘴巴也随即被堵上，再没了出声说话的机会。沈仁杰不知道此人会被拖去哪里，总归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说不定赌馆看他孑然一身又没什么背景，直接就拉去砖窑里干到死了。一身冷汗徐徐冒出，沈仁杰犹如从照妖镜中看见了赌红了眼睛的自己，只不过从前的他没到这地步，可是往后稍有赌瘾，这便是深渊中的自己。但很快他没精力多关注这些了，沈仁杰发现灵书被人叫走，看模样应该是赌馆内的人，对方对着灵书说了两句话，灵书纠结了半秒就跟着走了。灵叔这是被人发现身份了，他有点担心，眼看着两人朝这边走来，不由愣了一下，正寻思要不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灵叔已经快步与他擦身而过，没有半分言语，沈仁杰只觉得腰被轻轻拍了一下，两人就已经走远了。自己这是被吃豆腐了？沈仁杰先是愣住，然后才是愤怒， 没想到你灵叔浓眉大眼的，居然是这种人。 他往腰上摸去， 裤袋里的翡翠戒指去哪儿了？那本是他拿了一个犯人的贿赂，原想给家里婆娘开心开心的。是灵书吗？沈仁杰勃然大怒，这家伙还真是贼不走空。不对，他怎么知道自己裤袋里有个翡翠戒指的？自己没说漏嘴呀。那头灵书跟着人进了一间小屋子，灵书心里也有点忐忑。对方自称是荣姐有请，他根本就不知道荣姐是谁。看样子就算不是赌馆主人，也应该是管事之流了。女人敲着二郎腿坐在竹椅上，旗袍是紫红相间的绸缎料子，电灯下透着光泽，连带那双正在修甲的手也莫名莹润发光。灵叔有点心虚，他自问刚刚趁人尿急在暗巷里小姐把对方给打晕的事儿没有任何人发现，对方估计现在还昏迷不醒呢，就算醒了也暂时回不来告状。 荣姐，您叫我。 你怎么混进来的？赵老四呢？ 荣姐抬起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那双眼睛勾魂摄魄，给她本来不算出色的容貌增添了不少风情，看起来竟还有让人多看几眼的魅力。他不置可否，瞧不出是试探还是真不知道。 哦，老四不舒服半途走了，小的是他远房侄子叫赵无病，临时过来帮忙搭把手的。 林叔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这笑容他曾对许多人展露过，也有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荣姐看他一眼，似狐疑稍解。 赵无病，哼，这名字倒挺有趣。不过赌馆规矩，不准生人随意进来，更别说顶替干活了。赵老四，没告诉你啊？ 说了，只不过我老叔突发腹绞痛，家里又有事儿。您是不晓得，他新纳了一个在外头，结果被我那婶子给发现了。我赶紧过来通风报信儿的，老叔这才赶回去，不然家都要散了。 他毫不磕巴在那胡说八道，赌的就是荣姐对赵老四这人没有了解。不过也不完全是赌，因为赵老四负责的赌桌在赌馆里处于边缘位置，刚进来的时候他听柳七身边的人介绍过，越往中间的赌桌赌注就越大，像赵老四这种边缘人物简直邋遢又丑陋，想来也不是荣姐能看上的。果不其然，荣姐没有对灵叔的话产生疑问，只是撇撇嘴。 哼，就赵老四那丑样还能娶小的？这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还是怎么着啊？ 荣姐说的是。 是什么事啊？ 我也觉得我那老叔不像话，像我这种俊俏的小青年才都有许多小娘皮喜欢吗？ 哼，面皮是还可以，就是嫩了点儿。 灵叔凑近几步，摸出一枚翡翠戒指。 那荣姐再看，我这面皮可还使得？ 哟，这成色不错呀，总不会是你买的吧？ 来路绝对干净，借花献佛。这不是今晚我老叔不合规矩吗？我不顶替他的话，他肯定还得受罚。还请荣姐您大发慈悲，饶过他这一回。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哦，当然了，您要是看我顺眼，想顺便让我也来这干活，我也是一百个愿意的。 小兔崽子算盘还打得挺精呢，一枚戒指就想让我答应两件事儿啊。 那我就胆大妄为，再加一个小小的请求。 嗯？ 只要能让我每日都看见您一眼，我就满足了。 荣姐从灵叔眼中看见自己的倒影，不由心头微动，好似一根羽毛挠到了心尖上。 你真想来这儿干活呀？ 嗯，我老叔在这里干了这么久，天天跟我吹嘘这有多么好。 他那种人跟你说的话你也信？你要来这里也不难，这个盘口是我看的，只要我说句话就行。不过呢，最近上头又派来个人，回头还得他也点个头才成。 那你给我安排离你近点的赌桌呗。 臭小子。 两人正说着话，眼看灵叔的美男计就要奏效，外头忽然响起敲门声，还未等荣姐开口，对方已经推门进来了。荣姐满脸不悦，正要训斥，却忽然僵住，忙换上一副笑脸。 啊，陆少爷。 来人正是陆祖德，后面还跟着女佣宋姐。这两人是认识灵叔的，灵叔一看就暗叫不妙，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对方转眼也发现了他，两人陡然变色。 你怎么在这里？ 陆祖德反应更快，二话不说就从兜里掏枪对准灵叔扣下扳机。事实证明，陆祖德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起码他的行动力已经远远超越表面上看上去的年纪，即便是职业杀手也很难有他这样的反应，在看见灵叔的瞬间立马就做出掏枪杀人的举动。只要灵叔稍微一愣，或者用多余半秒的时间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反应，恐怕立马就要血溅当场，横尸这里了。陆祖德万万没想到，灵叔在看见他的第一眼居然想也不想就伸手拽过荣姐，荣姐毫无防备，竟直接就像个木偶一样被灵叔扯过来挡在身前。陆祖德堪堪将要扣下扳机，手已经摁下去，见状不由大惊失色，另一只手飞快将自己持枪那只手拍开，子弹擦着荣姐的胳膊钉入她身后的墙壁。荣姐杏眼圆睁，对这一切的发生根本还未反应过来。林叔虽然刚才与她言笑晏晏，对这里的人却委实提不起半点同情心，表面光鲜亮丽的荣姐私底下必然也是做尽了龌龊勾当才能掌管这间赌馆。沉浸在欲望血海中沉浮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如果没有陆祖德这一出，荣姐不伤害他，林叔自然也不会主动杀人，但千钧一发之际，林叔毫不犹豫就将荣姐当作挡箭牌，陆祖德几乎收手不及，可见对方心思狠辣，出手就准备置林叔于死地。如果荣姐死在陆祖德手里，那麻烦可就大了。陆祖德脸色大变，哪怕这枪没有命中，手中的动作也难免停滞片刻，第二枪的扳机怎么都扣不下去。也正是这个空隙，林叔推开荣姐，把人往他们这边一丢，陆祖德下意识腾出手去接，而林叔已经从荣姐身后扑了过来，他直接一脚踹开站在陆祖德身后的宋姐，就地打了个滚，再抓住伸手去接荣姐的陆祖德。陆祖德只觉脖梗一紧，命脉已被死死捏住，整个人被林叔与其说抓住，倒不如说抱在怀里。由于他身形过于幼小，当不了挡箭牌，陆祖德手上的枪自然而然顺势被林叔夺走，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再动我就杀了他。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